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216章，豆腐呢一句话真系问得够绝啊！一下子将阿段飞同埋阿巴勾搭埋一齐。段飞一听真系扯火啊！佢讲： 边个同佢系相好啊？放开我！ 我啊，掘住佢好靓嘅面庞，冷笑咁讲：你唔系一直鍾意我嘅咩？我唔放，咁啊点啊？讲住，干脆就将佢一下子啊揽入个怀入边，伸手喺佢腰间狠狠咁捻咗一下。当然啦，大家唔使担心，我而家系背住个身体，后边啊顾文敏呢就睇唔到嘅。不过我咁样对段飞呢绝非有啲咩諗法，而係諗到呢个女人三番五次咁样破坏我同顾文敏之间个关系，呢一啖气实在唔出就唔得，所以伺机报复一下。果不出其然，段飞激到差啲爆炸，佢咬牙切齿咁讲：陈远，你唔好落喺我个手入边。我讲：靓女，你搞清楚啊！而家系你落咗喺我手入边啊！再阿支阿助嘅话，信唔信我掹晒你啲衫掟你落水啊？段飞漆黑嘅眼珠愤怒咁啤住我，片刻之后，估计佢都可能睇得出我神色冷漠凶狠。佢挣扎咗一下，唔敢再咁恶啦。佢用只眼啊瞥咗旁边一下，似乎系想睇睇后边系咪有嘢追上嚟。跟住我就听到佢深深咁吸咗一啖气，讲： 好啦，我而家唔再同你哋搞呢啲嘢啦。你哋听住下，嗰个嘢好快就会追上嚟噶。如果唔想死嘅，快啲同我一齐离开呢度。 就喺呢个时候，顾文敏啊退到我身边，急速嘅呼吸咁讲： 嚟唔切啦，嗰个嘢已经出咗嚟啦。 我心里边砰砰一下，顺住顾文敏嘅眼光向后边一睇。刻就发现喺身后边明暗交界嘅地方，嗰条人造河嘅水道里边显然飘落嚟一样嘢，一个系一具棺材，一个好大嘅朱红色棺材。嗰、那个棺材浸喺水入边，好似有啲乜嘢嘢喺度操纵住咁，顺住个水流一直就向我哋呢边飘过嚟。原来段飞所讲嘅有棺材追，竟然系呢一个意思。我脑里边即时就冒出一个问题：棺材里边有乜嘢呢？呢、这个棺材点解会浸喺水入边嘅？按照道理嚟讲，棺材系木制嘅，如果长期咁浸喺水入边嘅话，棺材早就腐烂噶啦。亦就系讲呢一具棺材应该系俾人推咗落水。就系喺呢个时候，呢、这个棺材已经飘到咗我哋嘅面前，朱红色嘅大棺材喺上边画住缠绕住嘅扶桑木，树上边仲栖息住神鸟金乌。传说讲日出于扶桑之上，佛其树梢而生，因为为日出处，所以扶桑树又被誉为生命之树。扶桑树同埋太阳金乌嘅形象，亦都常常见于喺先秦战国时期嘅。不过关于扶桑树嘅传说系好多，其中仲有一个诡异嘅讲法，认为扶桑树就系连接天地人三界嘅通道。喺民间传说入边，有过一种好独特嘅人神共居嘅现象，譬如能够呼风化雨嘅蚩尤同埋皇帝争夺土地嘅时候，又譬如神龙可以驾驭神兽，或者神灵混迹喺人间，呢一类嘅传说都系集中喺某一时期。但系呢一个时期过后，人类嘅社会又恢复翻正常。又相传系因为后羿射日嘅时候踩咗喺扶桑树上边，将佢嘅树枝啊踩断咗。令到呢人神冥三界就冇办法联络，所以从此之后就人系人，就神系神。因而 扶桑树在古代的方士人的心目当中呢，是一直拥有了比较神秘的作用。而扶桑古代的时候又称为是扶桑之国，因为我们现在看着眼前的这个朱红色的大灌木，上边刻着精美复杂的扶桑乌金图案，不由得就心里面打了个突，心想唔通呢个棺材里面瞓住嘅就係扶桑人嘅祖宗徐福。点知道就喺呢个时候，段飞嘅反应突然间激烈起上嚟，佢个面色惨白，挣扎住咁讲： 唔好靠近嗰个棺材啊！之前黑刀靠近佢之后，就即刻跌咗入水入边。我睇到嗰个棺材，个棺材里面有。 豆腐好紧张咁讲，有乜嘢啊？黑刀又系边个啊？段飞紧张咁讲， 就系嗰个戴面具嘅人咯，佢系请嚟坐镇嘅，我唔知道佢具体嘅名，黑刀喺呢一次行动里边对佢嘅代号，我知道，我睇见啦，佢头先打开棺材之后，里边有一张人皮。 我忍唔住抽咗一啖气讲，然后呢哑巴点样啊？我总觉得哑巴有时候睇我嘅眼神好奇怪，而且对我哋嘅态度亦系非常之古怪，好似系能够将人睇穿一样。呢一类人似乎知道啲乜嘢，又好似识我咁。段飞啊，拧咗拧头。好似諗起咗啲咩好唔好嘅经历咁，佢讲 唔知道啊，里面瞓咗一张血淋淋嘅人皮，一打开之后啲人皮就企咗起身，然后将佢包咗入去，一个生勾勾嘅人俾一张人皮食咗。呢啲场景真係太恐怖啦。然后哑巴就跌咗入水入边。佢跌落去嘅时候叫咗句放你哋入嚟。 俾人皮食咗。我个背脊一阵发凉。大家望住眼前呢一个突然之间停咗落嚟嘅大红棺材，面面相觑。嗰种毛骨悚然嘅感觉，唔好讲几得人惊啦。咁而家我哋应唔应该去理呢一份棺材呢？哑巴到底系死定系生？佢俾我哋入嚟，究竟有咩用意呢？唔通呢一个唔系徐福嘅棺材？咁里边点解会装住一张人皮嘅？徐福到底又去咗边度啊？豆腐啊，胆小。点会经得起呢一啲咁嘅惊吓啊？佢即刻缩埋条颈，匿咗喺我身后边，嘴里边一直啊吟吟沉沉，阿弥陀佛咁。佢系一边念一边啊讲：哎呀，嗰几个扶桑人呢？段飞拧咗拧头讲： 唔知道啊，呢一个棺材一直咁顺住啲水漂浮咁追住我哋，慌乱当中我哋就走散咗啦。系啦。 佢又好似突然间諗起啲咩咁，紧张咁讲： 咦，头先係有一个人对住佢开咗一枪，然后嗰个人都消失咗啦。 消失？机械人一号显得好不可置信。段飞岌咗岌头，神情非常之诡异，好似係回忆緊当时嘅古怪情形咁。佢哑声咁讲： 係呀，一下子就消失咗，千祈唔好对佢开枪呀。 豆腐听到就快要喊出嚟呀，佢又问我：哎呀，变态呀，你快啲諗个办法啦，呢个棺材头先一直咁飘住，而家点解会停晒喺我哋面前㗎？人皮，哎呀，我嘅天啊，我唔想要睇到嗰啲咁嘅嘢呀。顾文文啊仲先镇定，佢又抹咗抹额头上边啲冷汗，安慰豆腐讲： 佢仲未有发难，我哋先撤啦。 这个棺材在段飞的形容之下就被蒙上了一层恐怖的色彩。我虽然好想打开里面看看究竟是什么料，但是为了众人的安全，我亦都不得不压下了好奇心。心中一动，我压住段飞讲：那个扶桑人是在哪个地方消失的？带我们去。 段飞呢阵时就俾我制服住，亦都冇办法。虽然好唔情愿，但亦都不得不受我哋威逼。一边行，我一边就观察住嗰个棺材，佢又冇追过嚟，而系漂浮喺原来嘅地方，浮浮沉沉喺漆黑一片嘅墓室入边，有一个咁大嘅血红色棺材，实在系令人哋心里边唔舒服嘅。我哋一边继续向前行，豆腐呢就一边追问段飞讲：啊，事到如今，你啊真系快啲坦白从宽啊！你到底系做乜嘢嘅？系唔系同嗰啲扶桑人办事啊？靓妹，你唔得啊！你点可以同扶桑人做事嘅呢？你咁样出卖灵魂，你对唔对得住你阿爸阿妈噶？段飞啊，真系激到嬲啊！佢讲： 我阿爸阿妈系攞外国绿卡嘅。 讲到一半，佢就即刻露出咗后悔嘅神色啦，好愤恨咁讲： 我点解要同你呢个白痴解释啲咁嘅嘢啊？ 豆腐一听就嬲啦：你到底闹边个白痴啊？你可以侮辱我嘅身手，但系你唔能够侮辱我嘅智商。我系个艺术家嚟噶，艺术家你知唔知啊？段飞啊，真系俾佢激到咧，一啖气啊啃住，一句话都讲唔出。我喺度暗笑，心谂你同豆腐拗颈，你啊真系仲乱咗啲。豆腐向来就有一个将生人系激死，将粽子啊激到炸丝嘅本领。喺争吵之间，段飞啊突然间讲： 诶，到啦，就系呢度。 旁边冇几远嘅地方就系水道，我哋而家所处嘅地方啱好就有一条巨大嘅石柱，而之前嘅嗰个扶桑人正系喺呢个地方对住水里边漂浮嘅棺材开枪，结果就忽然间消失咗。我知道呢个徐福系个方士，而呢一个墓系一个恶啃嘅仙人墓。不过讲嚟，一个生勾勾嘅大活人就系咁忽然之间消失咗，仲系真系令人有啲难以接受，肯定就系有啲咩问题嘅。当即我就将段飞交俾机械人四号睇住，开始同埋其他人一齐呢就对呢一块咁嘅地方进行搜杀。点知就系喺搜杀开始都冇一分钟，我忽然之间听到咗一声嘅大叫，系豆腐。我嬲啊，心谂：哎呀，呢条友仔又出咩事啊？跟住我就向住声音传嚟嘅方向一抬头，显然发觉嗰个方位竟然系一条大石柱，而豆腐嘅声音就系喺大石柱后边传出嚟嘅。我已经唔顾得咁多啦，即刻我就兜到去大石柱嘅后边，打起咗十二万分嘅精神。点知到一睇，发现大石柱后边空无一人，豆腐就系咁样样喺我哋眼皮底下消失咗。我谂起头先啱啱听到嘅嗰一声惊恐至极嘅惨叫声，不由得嘅心惊。豆腐究竟遭遇咗乜嘢呢？佢唔通亦都同嗰个扶桑人一样莫名其妙咁消失埋？我可以肯定喺消失嘅嗰一刻，豆腐一定系睇到咗咩极其恐怖嘅嘢。企喺呢条石柱嘅后边，大家对住空荡荡嘅地方就面面相觑，神情啊震惊到不得了。机械人四号同豆腐因为咧一直都有共同嘅爱好，两个人已经建立咗深刻嘅友谊噶啦。呢阵时见到豆腐失踪，机械人四号亦都唔淡定啊，佢大声咁叫住豆腐嘅名：豆博士。声音喺空旷嘅墓室里边产生咗一种嘅改变，显得嘅非常之空洞，俾人哋有一种心里边发毛嘅感觉。冇人回答。顾文敏扯咗一扯我手臂嘅衫，好担忧咁讲： 小豆出咗咩事啊？我哋应该点办呢？啊！ 说话讲到一半，顾文敏突然间瞪大只眼，后退咗一步，盯住我嘅右手边，伸出手指住嗰个方向，震晒声咁讲： 你哋睇。 顾大美女有咩场面未见过啊？向来就系胆大心细、镇静处事嘅，点解喺呢个时候都有咁失态嘅？大家就俾佢吓咗一跳，顺住佢手指嘅方向望过去， 见到嗰度原来已经消失咗喺我哋视线里面嘅红色大棺材，竟然又一次出现咗喺我哋嘅眼前。佢静静咁漂浮喺呢个河道里面，好似一个跟踪狂。